渐消失，我多想叫住你暂停。乍见霓虹消失半数，这刻心宵更静。剩下了我，剩下哭声，响声声说着这事情，却有谁人可肯听听无声的悲叫声？或是我错，怀疑你错，心知不要谁判定，为何你我这么苦恼？我不能明当中究竟，像你不能明当中究竟。乍见霓虹消失半数，这刻心宵更静。剩下了我，剩下哭声，向星星说着这事情，却有谁人可肯听听无声的悲叫声？